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为了迎接8月8号第十个全民健身日，激情冰雪相约冬奥，北京青少年冰雪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昨天开幕。在首场活动中，孩子们通过 VR 等设备体验到冰雪运动的魅力。来听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5秒倒数，5。 在灯光和音乐的烘托下，激情冰雪相约冬奥主题活动正式启动。首场活动中，孩子们通过 VR 技术和现场器械模拟在2022年冬奥会项目主场泰武滑雪场滑雪， 想让儿童来体验一下专业赛道的感觉。站在这上面就是可以跟运动员似的屈膝啊，或者动一下子，然后就可以躲避一些障碍物。 本场活动中，出席嘉宾还和青少年一起进行旱地冰球和冰壶互动体验。 这是第一次体验，我觉得我挺好玩的，把他那个球给撞开就可以有赢的机会。 除了首场嘉年华之外，本次冬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还设计了冰雪答题王冬奥知识竞赛、冬奥影像进校园、进社区等内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毛小刚介绍说， 让青少年共享奥运、参与奥运、体验奥运。 再来关注几条游园方面的消息。炎炎夏日，市属公园为市民准备了多项科普文化活动。陶然亭公园每个周末在以新亭广场都会有森林大篷车活动，组织青少年开展水边植物观察，参与森林创意手工、森林阅读、森林观察，还有森林安全游戏体验等。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正在北神厨举办，除了文字、图像、影像，展出的实物展品中一枚金光闪闪、造型精美的编钟十分抢眼，这是天坛公园唯一一件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景山公园暑期金鱼展正在举办，公园在后山主路两侧恢复了木海观鱼的老北京传统景观，每只木海内装有3组白光或自然光的 LED 水晶灯，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35只木海中的水下照明设备开启，配合这次展出的35个品种、500多尾名贵金鱼，形成了独特的夏日景观。在高温闷热的天气里，北京动物园采取送冰块、开喷淋、调饲料、降射温、强管理5大措施，确保动物轻松过夏。白熊馆中，身长近2米的北极熊看见冰块，激动地又抱又咬，憨态可掬。另外，动物园还在大熊猫、大象的运动场建造了戏水池，一系列防暑降温举措让动物更加舒适，也可以以更好的状态陪伴游客度过夏日的时光。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仍达35度左右，天气依然高温闷热，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到明天上午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夜间西部沿山一带有小到中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记忆是储存知识的宝库，是创造新知识的源泉。新书《记忆魔法师》是世界记忆大师袁文奎结合自己10多年的教学经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了在生活和学习中的记忆诀窍，并首次提出了记忆信息模型的理论。这不仅是一本可以用来看的书，更是一本拿来练的书。通过刻意练习，你也可以成为记忆魔法师。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分享记忆的诀窍。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觉得能够真正开发你的脑容量，开发你的脑智力。这本书呢，叫做《记忆魔法师》，是一个非常具有魔法的一本书。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袁文奎，欢迎袁老师。 大家好，我是袁文奎。 看到这个标题，其实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因为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要背大量的单词，还有很多的知识点，所以买了很多和记忆魔法师非常像的一些教科书。但是后来发现呢，其实这些教科书所说的方法，第一非常难形成习惯，第二其实感觉用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好用，所以我对记忆魔法师其实是存在怀疑的。或者说很多人都认为啊，你的记忆力也好，脑智力也好，是需要天赋的，而不是说后天可以训练开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也存在这样一个怀疑。我先问问袁老师吧，在您看来哈，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记忆力这件事儿还是需要训练的，后天可以完成的？ 其实最早的话，我看到一些杂志上面有关于记忆方面书籍的广告，我也会觉得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人脑又不是电脑。那后来的话，我在高三的时候当时的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同时我也希望考一个更好的学校，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我没有办法去和别人拼时间，我就只能够去找一些方法。那个时候呢，我就找到了一本记忆方面的书籍，然后把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方法用在我背诵政治、历史、地理还有语文等这些学科，大量的使用以后呢，我发现呢，我背诵这些科目的效率确实比之前高了很多。上课的时候老师点了一些问题，同学们都答不上来，我都可以把它答上来。这个时候让我找到了对记忆的信心。我记得我当时还把这个里面呢编了录了20盘磁带，里面呢就是我政史地的一些歌诀啊，然后我反复的去听这些歌诀，促进我的记忆。而且每次在考试之前的话呢，我只需要花一个星期 就可以用空余时间把所有的课本都复习一遍，所以每次月考的成绩我都可以考到班上的前三名。 那我挺想问问文奎的，你在一开始就是了解到这个记忆方法的时候，你学习成绩是什么样子的？你从小是不是一个特别聪明共不忘的人？ 其实我从小的话呢，学习成绩还是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属于那一种智商不是很高，然后需要靠努力去赢得更好成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当时很羡慕班上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好，同时他们又很轻松的， 对， 性格比较外向， 一边玩一边学，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甚至有人说我聪明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好像在讽刺我，因为我很努力的在学习，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些方法，可以让我学习变得更轻松，更快乐一些，能够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记忆方面还是比较厉害。但是直到了我在高三的时候，我才找到这个方法。 对，这个方法就是记忆魔法师最初诞生的一个源头哈。那后来是怎样想到说我要从事去开发智力、开发脑力、开发记忆力这样的一份工作，把它真正变成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方法，汇集给更多的人？ 这个的话呢，还是跟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关。 嗯， 在大三的时候又准备考研，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更多的去使用记忆的方法来背诵考研的里面的一些知识，因为我是学中文系的，要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各科的知识啊，很多都需要背诵，所以那个时候正好就有一位老师，那个是中国记忆总冠军郭传威老师，到我们武大做了一场演讲，我听完以后呢，就参加他们的课程，并且开始把这样一些方法用在我的这个学习里面。哎，但是后来的话呢，我就发现我对于记忆传播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我考研的兴趣，当时就直接保送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并且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记忆协会，当时还只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方法去传播给武汉大学的一些同学。那后来呢，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现呢，很多人其实很不理解，他们无法去接受这种方法，所以我当时就告诉我自己，如果我想让别人去相信的话，我自己必须要做得更好。那个时候呢，我就把道德经还有这个六级单词、四级单词书都很快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了。然后呢，我又想去参加世界脑力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话呢，里面有一个荣誉就是世界记忆大师，在我之前中国只有八位，我想如果我获得了，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加入到记忆协会来学习。所以呢，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广州去闭关训练跟着我的老师训练之后的话呢，我也获得了这样一个荣誉，并且确实后面慢慢的在2009年的时候，我的学生就成为世界记忆冠军了，也是最强大脑上的中国队长和世界冠军。 文奎呢，获得的是2008年世界脑力锦标赛世界记忆大师的称号，而且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培养了60多位世界记忆大师。那我们就来翻开这本书，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法宝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好的记忆力啊，开发我们的脑智力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可能也会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具有一种超能力，就是共不忘，一目十行，是吧？ 对， 这种共不忘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的吗？ 对，它确实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得到。我培养了这60多位世界记忆大师的话呢，其中最优秀的就是王峰。那他的话，当时来学习之前，他都说人的记忆不是天生的吗？还可以后天练习。后来他成为世界的总冠军，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总冠军的时候，央视的记者到他家里去采访，家里面他的奶奶包括他们学校的老师都没有发现他以前的记忆力很好。所以呢，我通过大量的这个学员的案例，我发现确实后天的训练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 就是说其实后天训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达到共不忘的这样一个水平的。那怎么样能够通过后天的训练达到共不忘？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方法？ 但我觉得在方法之前还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你认为记忆是天生的，你不去尝试一些方法的话，那你可能永远通过死记硬背做不到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水平。所以相信是很重要的一步。然后接下来就是方法，方法之后的话就是我们要大量的练习。 大家说呀，这个叫做相信才能看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想到记忆方法、记忆力所谓的训练，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繁复的工作，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那我想问问文奎啊，就比如说现在我现场就想学一点小小的方法，提高我们的记忆效率。 我就介绍一下，在我们记忆法里面，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记忆宫殿这样一种方法。比如说在神探夏洛克里面就提到了他有拥有这样一种能力。那我们现场呢，可以介绍一种缩小版，就是可以用我们身体的部位来帮助我们记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上往下找到身体的部位，我们的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脖子 我们就举这六个。 嗯， 那这六个信息的话呢，顺序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记住了？ 对。 那接下来假设哈，我们现在要记一些能够吃了就可以帮助我们健脑的食物的话， 嗯，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别的和我们的这些部位进行联想。比如第一个，核桃和我们的大脑可以怎么样联想在一起呢？啊，常规的很多人会想到，那我们核桃和大脑很像，对不对？在我们记忆里面的话呢，除了逻辑的想象，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非逻辑比较夸张的方式，想象一下你有铁头功啊，用头去砸到核桃，核桃马上就砸碎了，诶，这个画面呢我们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 嗯， 好，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记得是木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木耳和耳朵是不是形状很像，这是逻辑的联系。你也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的耳朵全部都黑了，黑得像一个木耳一样。 嗯， 好，第三个呢是鸡蛋，那鸡蛋和眼睛的话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看了一个片子，里面有咸蛋超人，他的眼珠那个鸡蛋蹦了出来，好，这样很夸张。鼻子呢，我们要记得是这个玉米，想象一下猪八戒的这个鼻子很大啊，然后他在流鼻涕，哎，止都止不住，拿两个玉米棒子插进去了，然后就堵住他了。 嗯， 好，下一个呢是大豆啊，大豆和我们的牙齿，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牙齿咯嘣一下咬到一个大豆，然后我们牙齿就咯嘣一下就啊碎了啊，然后流出了血。那最后一个菠萝啊，菠萝和我们的脖子正好它读音比较相近，哎，然后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拿这个菠萝然后去按摩你的脖子啊，这个时候就很疼这种感觉。哎，通过这样的一个联想的话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一的和我们身体的部位做了一个联想。我们不仅可以按照顺序从上往下，从一个背到第六个，还可以从第六个背到第一个。 嗯， 股神巴菲特喜欢秀自己的记忆力，他翻完几百页的教科书就能够记住所有的内容，上课回答问题他就大段大段背诵教科书里的内容，最后加上一句这来自教科书上的第几页，有时候老师讲课出现了错误他都会第一时间指出来。真正的天才不是教出来的，这样的过目不忘世界记忆冠军们都做不到。记忆法不能像复印机一样将信息全部复印一遍，记忆法是一种有意识的记忆，需要有意识地确定目标并使用方法。如果不使用记忆法，记忆冠军和你的记忆水平也差不了多少，就像赛车司机不开车而是和你比赛走路，他很难比你快太多。我把记忆法比作软件，只有点击运行软件，软件才会发挥作用，而这些天才则是大脑的系统比我们厉害，达到了无意识的自动化记忆。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掌握了记忆法你的大脑会信息过载，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让你有想忘都忘不掉的烦恼。同时你也不要奢望记忆法可以让你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的妈妈和《三国演义》里的张松那样过目不忘。记忆法虽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可以让你的记忆效率更高，遗忘率更低，练成之后还是可以甩你的小伙伴几条街的。其实刚刚文奎讲到的都是我们生活周边或者说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食物的联想来记住所谓的知识点和关键词。那我特想知道啊，如果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艰涩难懂的词汇或者是一些特别艰涩难懂的知识点，我们该如何去记忆呢？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对于一些抽象信息的这样一个转换的这一块了。我总结了几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抽象的文字转换成形象啊，我叫鞋子猜观众。 嗯， 鞋的话就是谐音啊，我们就以人的名字为例哈，因为它是比较简单，但是人名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又是比较实用的这个板块。 嗯， 好，比如说谐音哈，谐音的话我们就举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比如叫宋小宝。 哎， 那宋小宝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他就想他可以给一些那个不孕不育的医院做广告。为什么？因为他谐音是宋小宝，给别人宋小宝宝。还有我一个学员啊，他的名字叫郑有贤，朋友的友，古代的贤人的这个贤， 贤惠的贤， 哎，贤惠的贤。然后他呢，在我们的课堂上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说啊，我的名字叫郑有钱啊，所以所有的人都记住他了。这是第一个谐音。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用增减倒置的方式，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把他的名字增加一些字，或者减少一些字，或者把它倒过来。有个学员他叫罗廷宇， 罗廷宇 啊， 嗯， 倒过来就变成雨停了。 嗯， 很神奇的是，我们一起去一些地方，正好下雨，他去了以后就雨停了。 嗯， 然后才想到这个画面。好，还可以了，想到了把他名字拆开，能不能变得具体形象化？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叫韩广军，韩的话我们会容易想到韩国，广了就想到广场舞啊，军的想到军人，想现在在韩国的广场上面跳广场舞的一个军人的形象， 嗯， 也就把它比较抽象的名字很形象的就能把它记住了。另外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一些熟悉的名人啊明星来帮助我们去记忆，比如说有个人叫周次伦，哎，我们想到周杰伦的形象，然后手上拿了一根刺， 嗯， 好，通过这样一些转换的技巧，一些简单的词语可以转换，那么比较复杂的一些，那我们就通过训练的话，也可以把所有的句子啊变成形象化的方式来去记忆。 嗯，看上去好像这个方法并不难，但是这只是简单的人名嘛。那我还是挺想问的，如果要是我想记忆的这个内容，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联想哈，记忆到我们的这个脑袋里吗？ 这是可以的。我之前最开始学习记忆法的时候，我就把《道德经》《论语》等等这些国学的经典啊，把它背下来了。在这个里面呢，涉及到的古文的话呢，信息是比较的复杂的，因为很多字不认识，还有里面的一些表达方式和现代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不仅可以把它背下来，还而且可以做到了随便问哪一章是什么内容都能够把它说出来，记忆宫殿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好，现场考考你，《道德经》的第一章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第一章比较简单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教，这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好，那其实刚刚文奎呢为我们介绍的是他所发明和他所掌握的记忆方法当中的一小部分，大家通过这一小部分可以有一个记忆的初体验，会感觉到好像，哎，这个记忆方法并不是很难呀。我们生活当中任何时候无时无刻其实都在记忆，我们也很容易掌握这样的方法。那其实文奎呢在我们这本书的第六章，我觉得是最干货的这一章哈，他特别讲到了几种记忆方法。回溯一下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些记忆方法，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第六章当中的形象记忆法、配对联想法，还有定妆联想法，是吧？这都是刚刚之前说到的。那还有第四种叫做锁链故事法，这个方法呢也挺特别的。 我们平时在记信息的时候呢，特别是一些大量的排比类的信息，很容易就忘掉了里面的一些部分。那我还是以这个一些我们减压的食物为例哈，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用锁链的方式把它们两两的联系在一起。比如减压的食物里面，第一个可以想到的这个是鱼，那第二个是坚果，可以想象从鱼的嘴巴里面呢就吐出来一个坚果，接下来这个坚果呢它找到了一个核桃，把核桃的这个核啊给打开了，好，然后这个核桃壳的话呢它就撞到了一个牛奶上面，牛奶里面呢就会喷出来很多的牛奶，就喷到了一个橙子上面，我们吃的这个橙子上面，橙子往前滚动的时候呢就会连上很多的燕麦，这个燕麦呢是尖尖的，一颗颗的燕麦呢扎到了鸡蛋上面，然后鸡蛋里面的这个蛋黄都溅出来了，然后蒙在了一个菠菜上面，然后菠菜上面就黏黏的。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首先第一个是鱼，第二个是什么呢？嘴里吐出来一个 坚果， 好，坚果扎到了 核桃撞到了牛奶喷出的奶，然后溅到了橙子上，橙子又撞到了燕麦 的话扎到了这个鸡蛋上面，然后鸡蛋里面呢鸡蛋清，然后溅到了菠菜上面，然后菠菜上面都黏黏的。 这个是讲到了锁链故事。刚刚的这个方法呢，无论是鸡蛋、燕麦，还是菠萝，还是核桃，其实它都是不挨着的，或者说它之间是没有逻辑的， 哎， 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相当于你撞我，我撞他，然后慢慢的一点一点就想起来了好多刚刚说到的内容。这个是锁链故事法。那还有歌诀记忆法。我们在文奎的记忆魔法师的六根魔棒当中啊，刚刚讲到的是前四根魔棒，现在讲到第五根，就是歌诀记忆法。这里面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是关于先秦诸子十家的这样一个记忆口诀。 好，我们就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先秦诸子十家是哪十个哈。就是如道、阴阳、法、明、末、纵横、农、杂、小说。那这十个信息的话呢，它之所以很难把它全部把它记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记忆的极限，就是一次性记忆的信息量大概在7+2左右，也就是5-9，我把它称为叫魔力之7。那超过了这个量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方法，比如说把里面的关键字挑取出来，然后编成一个歌诀来记忆。那这个歌诀就变成了是这样的啊，就是儒道阴阳法明末纵横农场杂小说，适当的谐音一下就变成了儒道阴阳法明魔哈，这个明魔就想到了一个 知名的模特， 嗯， 纵横农场杂小说，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画面，是一个儒雅的道士啊，他呢是一个阴阳先生，然后他到法国当了一个名模，纵横在农场里面呢，就是表演用锤子来砸小说这样一个画面，嗯，这样呢，根据他我们就能够回忆起来， 就是儒道阴阳法明末，纵横农杂小说，是吧？ 对， 刚刚讲到的其实是里面的一个案例，还有就是在记魔法棒当中的第六节讲到的是绘图记忆法，这个其实文魁特别用的是古诗词的记忆方式。 嗯，这里面会举到一些跟古诗词有关的这样一个例子，特别是记一些唐诗啊，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之前呢带着学员去挑战，比如说背诵唐诗三百首啊，他们就会绘图的方式把脑海中想到的这个形象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举其中的一首诗为例子，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就是唐代的王维的《山居秋暝》这首诗。 嗯，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 石上流， 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在我们脑海中想象这个画面来背这首诗的时候呢，可能呢我们每一句话还比较容易把它记下来，但是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话就容易脱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需要在脑海中把这个文字构建像一个电影一样的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去想象空山呢下了新雨，然后这个雨的话呢，它会飘出来一片叶子，代表着这个晚来秋。那这个叶子飘到哪里去了呢？就飘到了这个明月下面的这个松树林之间。 嗯， 然后松树林之间呢，想象一下有一条清泉流出来了。那接下来竹喧归浣女又和这个清泉有什么联系呢？想象一下，她就在这个泉水边在洗衣服，然后她的这个衣服的话还惊动了这个莲，这个莲花呢就它下面还有渔舟往前走。最后在这个河流的下游的话可以看到呢有一朵花，然后它凋谢了。王孙自可留呢，我们就画了一个小孩子啊，代表了孙子，他身上写了一个王字，然后旁边画了一个房子，代表了他可以留下来住在这个地方。通过这样的画面的方式呢，我们把它画下来，然后看着这个图能够回忆。接下来呢，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脑海中的图也可以把这首诗回忆起来。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袁文魁，他带来的是《记忆魔法师：学习考试实用记忆宝典》这本新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两周年，全包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其实呢，我们这个记忆的话呢，我会把它比喻成我们记忆法就像一个大脑的一个软件一样的。 嗯， 那我们平时使用软件的时候，只有你点开这样一个软件的话，它才会发挥出它的这个作用，这是我们有意识的记忆。但是我们大量的时候，平时生活中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记忆。而无意识的记忆的话，对于有些信息我们可以直接记住，比如说一些比较独特的信息， 嗯， 比较形象的信息，比较特别的信息啊，夸张的信息，我们感兴趣的信息就很容易记住啊。所以呢，我们并不是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把它全部记住，这样我们大脑也会非常的累的。 嗯，经常有人问我，我用记忆法来背单词，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应用这个单词吗？还有人问我，用记忆法记忆会不会妨碍我们的理解呢？我想说的是，你用死记硬背来记忆，能够帮助你理解和应用吗？理解、应用和记忆，他们是学习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有不同的功能。记忆专家肯尼斯·西格比在《如何高效记忆》里打了一个比喻，他们就像不同的工具，一个是锤子，另一个是斧头。我们不可能要求斧子具有和锤子同样的功能，你也不可能要求记忆把理解和应用的事都干了。但是理解与记忆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比如说一个章节的知识，我们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去浓缩精华，挑取关键信息来记忆。有些信息有逻辑，很容易理解记忆，但有些则是并列的，或是逻辑不清的，此时我们可以借助记忆法。那么记忆法会不会妨碍理解呢？如果方法使用不当，也可能会。比如有老师教孩子背《弟子规》，每一句都使用谐音，居有常，业无变，谐音为诸有常，业无变。孩子们确实很快就背下来了，但是对于原来的字词和意思会产生极大的误解，这是我极力反对的。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想象画面，居有常，业无变，讲的是我们要住在固定的地方，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这很容易想到具体的情境，就没有必要过度使用谐音。在记忆文章等复杂信息时，记忆法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不要认为它是万能的，也不要觉得所有地方都要用记忆法，走极端的方式就会让我们走入误区。第七章讲的是七种常见的信息记忆模型。诶，什么叫做信息记忆模型？为什么可以分成这么多类呢？比如说有零散信息、成对信息、并列信息、顺序信息、纵横交错的矩阵模型，还有阶层化的信息、空间位置关系。哇，我觉得我好像为大家读了这七种模型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头疼。 这七大信息记忆模型的话呢，确实是我自己独创出来的。因为很多人在学了记忆法的不同的方法之后啊，他就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散点的模型，我们平时的地名啊、人名啊、一些书的名字啊，这些都是孤立的信息，我们只需要把它单独把它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跟这个的士师傅说一下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把它记住了，跟其他东西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就对应了我们的形象记忆的方法。那第二个就是钥匙和锁的模型的话呢，就是我们生活中会有一些信息是成对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学习里面有作家和作品，我们每个人都有电话号码啊，人的脸和对应的长相，这些都是两个信息之间配对，我们要想到其中一个能够回想起另外一个。第三个的花瓣模型啊，就是我们在学习里面会有很多这种并列的信息需要我们去记忆，比如说哪个国家盛产的作物有哪里，比如说小麦、玉米、大豆等等，那这些信息之间的顺序是可以随意调整的，但是就很容易遗漏其中的某一些点，所以它就像一个花瓣一样的去发散的。还有一些信息它是需要按照顺序来记忆的，比如说我们要记忆八荣八耻啊，这个信息是有编号的顺序的，还有像梁山的108好汉、36计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矩阵模型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表格，我们怎么去记忆，纵有一些信息，横有一些信息，然后对应的每个格子里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对应的记住。就金字塔模型就相当于是我们有些知识它分为小的知识板块，小的知识板块又会细分成小的知识板块，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这个就属于比较复杂的，但是在我们学习政治这些学科里面会经常出现。 就是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七大模型，我们对于自己身边的需要记忆的内容是有一个分类的，通过这个分类按图索骥也好，对号入座也好，帮助我们去真正达到有效率的记忆。 是的， 这是第七章讲到的七种常见的信息记忆模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十章，叫做数字信息的记忆。 嗯， 其实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是在跟数字打交道。为什么？比如说我要拨一个人的电话号码，是吧？ 啊啊， 现在我们方便了，因为我们有手机可以直接存储某一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我们手机没电了，我们要给对方打电话，如果给家人打电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都记不住你父母的电话。包括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发现记忆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月份也好啊，年代也好啊，那这个数字记忆有哪些可以掌握的诀窍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记忆大师的一个必备的基本功。最厉害的选手一个小时可以记住3000多个数字。 哇！ 那我们生活中的话，大量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些比如说别人的生日啊、电话号码之类这样一个信息。 嗯， 在我们眼里面，这些数字都不是数字，而是变成一个一个的图像。比如说这个14，我们就会想到钥匙，通过它的读音想到的。比如说15就想到了鹦鹉。好，还有一些我们会通过一些节日，比如说6.1是儿童节，3.8妇女节，5.4青年节，就会想到一些具体的形象。 嗯， 还有一些通过形状，比如说11就像筷子一样的，好像7就像一个锄头一样的。那我们把所有这些转换成具体的形象以后，再去记它就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嗯， 好，比如说我要记一个电话号码啊，14159265535。那我们就前面的一可以不用记，就这十位的话，就会想到一把钥匙插到了一只鹦鹉的身上，然后从鹦鹉的爪子上面呢抓住了一个球饵，球饵打翻了以后呢，创造了一个尿壶，尿壶的里面的尿全部就泼到了一个桑虎的身上。 嗯， 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故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把它记住，就是14159265535。 嗯， 它其实也是圆周率的前面的十位。 嗯，这里边还涉及到就是关于年代的记忆。作为文科生来说，历史书当中就有很多的关于年代的这样一些记忆。 嗯，我们在参加世界比赛的时候，其实有这样一个比赛项目，要记一些虚拟的历史年代。我们只需要5分钟，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可以记住130多个。我就发现我当时高中的课本里面，一本书里面要记的可能也没有这么多啊，他5分钟就可以把它记完。在这里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有一些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些数字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有些数字可能正好是按照顺序来的，1234啊，2345啊，还有一些它是有一些对称的关系的，比如说1221年。好，这样的数字比较有规律，就很好记。 嗯， 但是没有规律， 可是没有规律的呢？ 没有规律的话，这个时候就要我们记忆法派上用场了。 嗯，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些可以用谐音的方法，就把它整体上通过一个谐音来和后面的信息建立联系。比如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嗯， 那1662可以想到1662啊，讲到了他骑着一个牛1662的就去把台湾给收复了。还比如这个1005年呢，是蔡伦啊，他改进了这个造纸术。 嗯， 105就想到105，我想到这个蔡伦呢，他带着他的工人啊，工作的间隙的话呢，他就在前面105领着大家一起来跳舞，来去调节他的工作状态。 哦，那比如说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年份哈，在世界史当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年代是1789年。 嗯，对，这个年份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是789。 嗯 啊，找到这个规律的话啊，它记起来还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 嗯， 那如果你找到这个规律和后面的事件还不太容易联想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一般也会用刚才所说的这个数字编码，比如说17就想到一个仪器。 嗯， 你可以想到显微镜啊等等这仪器。89就想到芭蕉啊，芭蕉就跟那个香蕉比较接近的那种芭蕉。那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话，我会想到一个法国的资产阶级，就相当于那个有钱的人哈，那个手上拿着一个仪器来去研究这个芭蕉。 嗯，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跟别人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导致了引发了这样一个革命。 嗯，咱们再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公元前525年是波斯征服埃及。哎，525年、这个年份和波斯征服埃及这两件事儿怎么记到一起？ 这个的话，我们最开始记的时候也是可以找到规律，525正好是5的平方，就等于25。 嗯， 那如果单独来记的话呢，在我们的联想里面呢，这个五可以我们想到了一个秤钩的这个形象。 嗯， 25呢就想到一个二胡。 嗯， 那波斯的话，在我脑海中会想到这个波斯猫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埃及就想到埃及的金字塔。 嗯， 想象一下，这个一个波斯猫呢，在埃及的金字塔的塔顶上面，然后用手呢拿着一个秤钩在拉二胡，这样一个画面就帮我记住了。 嗯，没错，这个刚刚讲到的其实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在文奎的书里讲的特别有趣啊，就是1839年林则徐的虎门销烟。 对啊，这个呢在我们代码里面的18就会想到腰包啊，腰包。39的话呢就是三九未泰这样一个形象。想象一下林则徐的话呢他呢掏出了腰包去买了一包这个三九未泰，结果发现呢里面呢居然是假装的这个鸦片烟啊，所以呢他就很愤怒，就进行了这个虎门销烟。 我们接下来再讲一讲第14章，因为这章当中特别讲到了叫做战胜遗忘的复习艺术。这一章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寻回记忆的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寻是寻找的寻，回是回去的回，回忆的回。我们经常会发现有时候记忆是在关键时候卡壳掉链子，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到底带没带钥匙出门，比如说哎呀刚刚我有没有锁车，再比如说哎呀前两天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怎么给忘了，或者我刚刚买了一件什么样的东西放在那儿了，我转过身儿突然忘了它放哪儿了，是吧？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所谓的记忆卡壳的情况。那怎样去回溯你的记忆，找回这些记忆呢？ 除了我们生活中啊，其实还有比如考试的时候，你想要去回想一个信息可能就大了空白了，想不起来啊，一出考场可能就想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出现了卡壳的情况，不要用力的用猛劲去想，你越想的话呢，你大脑呢 越紧张 就越难以想起来。 嗯， 所以我们不妨的话就是做一下深呼吸，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诶，看看远方的风景，按摩一下我们的这个太阳穴等等。另外呢，第二点呢，如果我们有些东西找不到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呢去联想位置的方法，比如说包括某一个姿势啊， 嗯， 我以前在回想的时候会想，诶，他在书的哪一页，他旁边有什么图片，或者我在我的笔记本的左边还是右边，旁边有没有画一些插图或者表格之类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我的回忆的一些线索。 其实呢，今天文奎给我们讲到了很多记忆魔法的方式方法，也教了我们很多记忆的法宝。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可能会发现，其实记忆是一件很好玩很有趣也很简单的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就像世界大脑先生托尼·伯赞曾经说过，你的大脑有着复杂和完美的构造，还有巨大的智能和情感能量，所以它是具有能量的。这个能量怎么去开发出来，可能通过这本书《记忆魔法师》帮助你去开发。在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呢是阿米《爱的文明》这本书当中讲到的爱默生的一首诗，他说，潜力无穷无尽，你能胜任什么，别人无法知晓，若不动手尝试，则会蒙昧不察。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记忆魔法师，让你的记忆变得与众不同，让你真正成为最强大脑的拥有者。好，非常感谢文奎，谢谢文奎。 嗯，谢谢一丹老师。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营销部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啊，暂缓接单，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是22.99%。今年一季度呢，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净利润约